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邓小可的表姐沈化只身闯荡北京，从还没住进邓家开始，小可的妈妈慧娟就认定这外甥女绝对是个大麻烦，绝不能留她长期住在家里。 沈化到家里之后，慧娟为她下了面条，又加了两个菜，小葱拌豆腐，西红柿炒鸡蛋，他还把自己的那只虾给了沈化，盘子里只有三只虾，沈化应该看到了，可是没想到沈化连推辞和谦让的意思都没有，一伸手就把虾接过去了，一接过去就翘起了两根小指头开始剥了吃了，全神贯注，越发的可以不理人了。慧娟满肚子的不高兴， 是你今天面试没过，心情不好，不想说话，但在别人家里你能由着你的心情来吗？从进家门就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问一句说一句，不问不吭声，上了餐桌还这样，拢共四个人，一个人不说话，尤其当这人还是客人，气氛多尴尬。这孩子让二姐惯坏了，自我中心惯了，人事不懂。 慧娟觉得真是太没面子了，沈化是她这边的亲戚啊，丈夫也有亲戚在北京，也是个外甥女，也是从外地来，可是人家呢来之前就在网上把房子租好了，到来之后从面试到工作落听就没麻烦过他们，来家里吃过一次饭，还背了一大包的礼物啊，这个是舅舅的，这个是舅妈的，这个是表妹的，人手一份，说是头一回发工资，值得庆贺一下。而眼下这个沈化呢，空手上门不说啊，当然了这无所谓，因为你不挣钱嘛，可是你先说要来，后来又说不来，然后呢说来就来，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压根就不替别人着想，二者相较利见高下，这都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宝贝疙瘩，可是就怎么这么不一样呢？ 沈化被虾头刺扎着了，哎呦一声，捧起被扎的手指送鼻子底下看，嘴里头嘶嘶着，慧娟装没看见，那小可犯贱，凑过头看，还问：“扎着了？”沈化点头，两嘴角向下耷拉着，很是委屈。我妈做虾都剥皮的。慧娟顿时火了：“那就回你家找你妈，这世上只有你妈能无条件围着你转伺候你，找不到第二个，丈夫都不行。”于是她高声叫：“小可！”把你的虾吃了凉了。紧接着他又呵斥丈夫：老邓，别光喝粥，吃菜。 吃菜吃菜啊。小可赶紧看爸爸，爸爸也正看着他，冲他努努嘴，让他出面化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爸爸不善说话，或者说不善没话找话，可是小可又能说什么呢？他跟沈化联系本来就很少，可说的话题就很少，该说的早就说遍了， 连下午相亲的事都拿出来说了。妈妈跟着他一块说，你一言我一语，跟说相声似的，先说怎么相错了亲，又说真人和照片相差有多远，又说那个人光长相一般，智商也一般。智商一般是小可的说法，用他妈的说法那是一般以下，那简直就是弱智啊！因为你要是不弱智，你总不能拿着高度 PS 过的照片跟人相亲吧。其实这番话母女俩刚刚相亲结束就已经说过了，回到家之后跟他爸爸又说了，此时在餐桌上再说那是第三回了，这完全就是为了沈话而说的。 没等小可找到新的话题，慧娟发作，身体带着椅子往后一撤，椅脚滑地，吱的一声突兀刺耳，沈话吓得一哆嗦，手里的虾掉在了地上。他自我但不睦，就在慧娟呵斥女儿丈夫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眼前的情势，马上放下捧手指的手，拿起虾继续剥。沈化弯腰拾起地上的虾，起身的时候慧娟已经不见了。沈化呆呆地看着慧娟的空位子，她脖子左侧的脖子筋时而轻轻地抽跳，面色苍白，眼周却慢慢地映出了红来。小可右手里攥着筷子，伸左手从烤盘里抓起他自己的那只虾给了沈化，嘴里嚷嚷着，哎呦，掉地上算了，不要吃了。情急之下忘记被丁书丁重创过的左手食指，沿自伤口火辣辣的疼，倒给了他自己的提醒。他找到了话题，把虾给沈化后开始说陈家，于是就从面试初时那天说起，直说到今天的惨烈。在这段时间里，慧娟从厨房出来了，拿着香油瓶儿往小葱拌豆腐里滴了两滴，好像她离席而去就是为了这个。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沈化重新又开始剥虾，剥完虾她的胳膊一伸丢进了小可的碗里，一时间餐桌上你亲我爱，欢声笑语，一片祥和。 小可颇有成就感，越说越起劲儿，最后他说出了结束语， 那陈家绝对是个冷血动物，我绝对不能在这种人手底下待着。 话音刚落，一直少言的沈话却出人意料地开口了，他说出的话更加出人意料。 我觉得陈家正常，你太娇气。 谁都没有想到沈话竟然会这么说。就算你说的对，这个时候以你的身份也不该这么说呀。一时之间餐桌上无人接话了，沈化好像感到了自己的唐突，赶紧找吧。 哦，我的意思是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有了机会咱得珍惜，不说别人吧，就说我毕业一年了还没着落，还飘着呢。 气氛缓和下来了，大家就着沈化的话小可问了起来， 哎，化姐，你下午面试为什么没成？ 这个问题小可一直想问，他看沈化情绪不高，也就没好再问。他有一些好奇啊，既然让你来面试，那就说明对应届是认可了的呀，只要应届没问题，沈化就应该没问题啊。按说沈化最不怕面试了，以他的性格敢说能说，再加上人长得又这么漂亮。听小可这么问，沈化回答， 还是老问题，硬件不够，他们要求英语四级。 沈化是学美术专业的，艺术类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不要求英语过四级。小可说， 咦，硬件给他们的简历里都有，明知不够干嘛还把人家大老远的从外地招北京来呢？ 听孩子们这么说，慧娟也盯着沈化等待着回答。小可问的问题也正是此时他想问的，他跟小可的区别就在于小可好像是在为沈化打抱不平，而他是在怀疑，他怀疑沈化没说实话。沈化没说话，只是一勺接一勺的喝粥不吭声。小可热情的建议， 化姐，我提个建议，哎，先别急着找工作，咱先把四级拿下来，现在啊像样点的工作英语四级是起码的，进我们公司至少六级。 这番话让沈化很是不高兴啊，不过他尽量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淡淡地说， 你们公司有对外业务，可大多数公司根本就没那业务，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小可没有丝毫地察觉出沈化的不悦，他仍然在劝他， 现在没这业务不等于将来没有，这北京越来越国际化，英语很重要的，华姐，其实英语一点都不难。 小可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小可英语很好，他去美国纽约大学交流，连纽约人都夸小可的英语地道。沈化盯着小可一开一合的嘴，这张嘴里说出的每个字都进入了他的耳朵，可是半个字也没入脑子，他的脑子已经安装了屏蔽装置。沈化就不理解了，人为什么都愿意去指点别人，都认为自己有这种资格呢？名义上是关心他人，可潜意识里那是自我的炫耀，优越感强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是他的这位表妹完全有资格在自己面前炫耀。你看，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大医院的著名的医学专家，著名到只要这个专家他想，全国各行各业各地都有他能够找到的关系，因为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要生病吧。而这个表妹的母亲呢，也就是自己的姨妈，以他的父亲和自己这个表妹为生活轴心，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而自己的这个表妹呢，自小坐拥着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享受着父母全面有力的保障，如此长大的孩子只要心理和智商正常，学习那就在一般水准之上。正是因为这一切，所以这个表妹才有足够的底气对上司说不，有足够的底气对优秀的相亲对象说不，自然她更有足够的底气，有资格对卑微的自己说三道四。可是你有资格，我可以不接受，我不仅是不接受，我是讨厌，我甚至是讨厌你这种居高临下的指点和事不关己的伪善。 华姐，我看这样着好不好，先去新东方报个班，我陪你去。 沈化在心里想骂一声滚，但是他没有，他知道也不能这样，人在屋檐下，他只好随口敷衍着。 如果拿下了四级还不成呢？ 没想到小可在旁边依然是斩钉截铁， 绝对不会。 正是这漫不经心又斩钉截铁的话语，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一时之间沈化血往上涌，全身跟通了电似的紧抽起来，他试图让自己镇静，但是他没有做到，他所说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直接就从心里冒了出来，而且是怎么解恨怎么来。 何以见得，别人不说就说你吧，英语六级，日语一级，又怎么样，你不也面临着干不下去。由此我认为高分低能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最大失败，我还认为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卡掉了无数真正的人才，我更认为学习好不应也不是学习的目的。 沈化说完这番高论，站起身来，谁也不看，离桌而去，走进客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小可瞠目结舌呀。过了片刻，他才对父母说， 他怎么能这么说话。 慧娟夹了一筷子菜送进嘴里，慢悠悠地嚼着，嚼了一会儿张嘴说道， 他不是对你，你替他想想，满怀希望不远万里跑来应聘，结果呢没过，心情能好吗？好不了，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 小可还是起身去了。小可本性就很善良，再加上自身条件的优越，也让他大度起来。女儿走后，慧娟郑重地对丈夫说道， 老邓，帮沈化想想办法。 老邓全名邓文轩， 只是慧娟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名字。就在两个人都年轻的时候，慧娟叫他小邓。此刻老邓有一些为难，哎呀，他是学美术的，我是搞医的嘛，这两个行当你看。 哎呀，就看看你病人里头有没有能帮上忙的。 哎，不急啊。 哎呦，不急不行啊，老邓。哎，我就不该留他住，住个一天两天成，三天四天没问题，五天六天也可以，时间再长容易起矛盾。刚才你都看到了吧，这才是来的头一天，说还不能说了。 哎呀，等他找到工作呀，就会租房子住的啊。 要就是找不到工作呢？ 就在这个时候，客厅的电话响了。客厅与餐厅连着，是一个50平米的大厅，朝南是整面的落地门窗，客厅餐厅之间没有间隔，只是在天花板上做了一个 S 型的软隔断，白天阳光就由落地门窗进来，全厅都是明亮而通透。这个厅和整个家的装修，从设计到施工都是慧娟一手操办的。房子是医院的房改房，04年年初建成，当年底入住。慧娟和邓文轩都在这家医院工作，两口子的工龄加起来在折成钱，190多平米的房子只需要交20万。慧娟站起来去接电话，家中的电话99%都是找老邓的。慧娟和小可一般只给别人留手机，当然老邓邓文轩也有手机，但是他的那只手机只有出差的时候才开，一方面是嫌麻烦，主要是觉得用不着。只要是在北京，老邓不在科里，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家，这三个地方都有电话，总能找到他。只是家里来的电话通常都是由慧娟去接。 慧娟拿起电话喂了一声，里头传出的女声清脆悦耳，您好，请找邓主任。慧娟很礼貌地问，请问您是哪里？这时邓文轩已经来到身后，伸出手拿电话，被慧娟闪开，同时更紧地将听筒贴住耳廓。电话里女生一口气报，我是手术室，我姓宋，请找邓主任。声音紧急，慧娟马上把电话交了出去，却没有马上走开。听到电话中的女声清亮地传出，主任，张世宝脑组织膨出，关不上颅。 听到这句话，慧娟才转身离去收拾餐桌了。慧娟一边收拾着餐桌，一边听着客厅里的动静。客厅那边是邓文轩打电话的声音，啊，你不要着急啊，有一种可能是过度换气二氧化碳过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麻醉调整呼吸试一试。病人血压是多少啊？ 慧娟听到这儿，端着碗盘去了厨房。慧娟拧开水龙头洗碗，水龙头里带着过滤网，出水柔和不见水。正洗着，邓文轩来到厨房门口，说了一声， 我去医院啊。 说完了走，走了几步又站住了。 以后啊，找我的电话，尤其是医院的电话，你不要问那么多嘛啊。 说完老邓离去，慧娟一如既往地洗碗，从丈夫来到丈夫走，始终没抬头。 沈化坐在写字台前，背朝着门发呆。有人开门了，声音很轻，他仍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脊背一下子缩紧，不过他依然没有回头，他不敢。他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小姨来了，是来兴师问罪的，也许还会把他当场赶出家门，谁让自己伤害了小姨的宝贝女儿呢？其实他也为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后悔，他一边说就已经一边后悔了，可是那一刻他灵魂出窍了，他魔鬼附体了，他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耳边传来了开门声、关门声、脚步声，随着脚步声音渐渐走近， 沈化一动不动地面对着墙壁，仿佛石化了。脚步声在身后停住了。沈化缩紧的脊背又是一阵发麻，他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忽然他的右肩感到了一小片的温软，沈化有点意外，因为他预料的应该是电闪雷鸣劈头盖脸呢。他扭过头，看到站在身边的不是小姨，是小可。那一小片温软是小可的手，这只手无声地传递着关心和体贴，没有一丝居高临下的优越，充满了善意。一瞬间，小可在沈化的眼睛里模糊起来，泪水不争气地涌了出来，紧接着滚落，一大颗又一大颗噼里啪啦，那眼泪积蓄了很久，也压抑了很久。一天之内，沈化遭受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啊。 慧娟的怀疑一点不错，沈化在北京有人，如果没有这个人，他断然不敢只身闯来。尽管他是那么的向往北京，那向往从幼年就开始了，由图画、儿歌、电视课本开始，在各种反复强化的描画中，将北京幻化成了童话中的水晶宫，远在天边，亮闪闪炫目。考大学的时候，他想考北京的学校，父母反对，以他的成绩考北京学校只能是二本以下，而在本省则可上属于211工程的重点大学。现在好点的单位招聘非211大学毕业生不要，上大学就是为就业，不是为好玩。沈化拗不过父母，归根到底是自己心中没底，于是老老实实地上了本省的一所重点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沈化在当地也做过三份工作，加起来一共八个月。这八个月工作的体会是，人生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上班，拿钱，拿钱，吃饭，吃饭，活着，活着，上班，上班，再拿钱。这一切与梦想，与追求，与激情，原来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面对慧娟的质疑，沈化讲述了自己第一天倒霉的经历，但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他没有说，他知道这部分不能说，跟谁都不能说。 听众朋友，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天亮忽然间飞了。 慧娟的怀疑一点不错，沈化在北京的确有人，但是慧娟绝想不到沈化在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遭受了爱情事业的双重打击。 沈化也曾经有过认真的爱情，是他的大学同学，从大一就开始好了，可是毕业之后这段爱情就结束了。那个男孩子倒是提出过要结婚，沈化不肯，他不肯这么年轻就成为已婚妇女，不肯过已婚妇女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生孩子养孩子，然后就是孩子结婚他老去。 沈化与男友分手后住在父母家，她是那个家的中心，是公主。她下班回家，热饭热菜定以等在桌上，饭菜口味定以沈化的口味为准。她在家什么都不必做，哪怕手机没钱，她只要说一声自动充值，因为父母为她甘尽全力。可惜他们的权力又有多少，仅有的那点儿还不是他需要的，沈化需要的父母没有。父亲是镇政府的电工，母亲早年间是当地织袜厂的工会主席，工厂倒闭后回家，利用家中临街窗子开了间小卖部。就这样一个家的公主，非但不会有任何的自豪满足，相反让人悲凉。沈化不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市井之辈，他有理想，他理想中的自己是能够朝着天边的绚烂尽情飞翔的凤凰。 家中父母那密不透风的温暖反而让他窒息。为了避免矛盾，回家吃完饭，沈化就躲在自己的屋里上网。网络是他与外面世界保持联系的期待，是给予他生命所需要的滋养。人人网、开心网、QQ， 这些都成为他每天必去的地方。沈化在人人网上结识了孙景，孙景是一位私企的老总，北大毕业，29岁，现居北京。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个人互留了 QQ 号，互发了照片，互留了手机。孙景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很有层次。这个孙景也曾经夸沈化的声音悦耳动听。按照网络交往的规律，通话之后如果双方仍然互相满意，接下来就该是见面了。孙景让他来北京，其实在这个之前，沈化已经在暗暗地做着去北京的准备了。他向北京发了无数的简历，一直都没有什么结果。在接到孙景的邀请的同时，有北京的一家公司也通知他来面试，命运大门好像已经开启了。正如小可所说，他最不怕面试了，他也不怕见孙景，哪怕见孙景也是一种面试，因为他的漂亮无人能挡。 决定去北京前， 沈化要求与孙景视频，因为网络骗子多，所以他需要格外的谨慎。自己的父母不给力，所以自己就要照顾好自己。对于沈化的提议，孙景欣然同意，在家中同他视频。视频后，沈化彻底放下心来。这不是为了孙景长相，视频上看孙景比照片还好看，男的长得差不多就行，要不怎么说男才女貌呢？关键是在视频里，沈化看到了孙景的家，那个家宽敞大气，品味不凡，验证着主人不凡的事业。 接下来的日子，沈化辞掉了工作，收拾东西。他跟父母只是说去北京面试，没有提孙景的事。任何事情没有成之前，他不会跟父母说的，他也不想让父母多问。他是乘飞机来到北京的，是孙景为他订的机票。谁也不知道，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孙景不知道，一路的同乘的人也不知道。一路上，沈化细心的观察，用心的揣摩，小心的行动，任凭心中波澜起伏，脸上依然不动声色。他成功的给所有见到他的人都留下了他想留下的印象，那就是沉静、大气、见多识广。等到他见到孙景的时候，沈化的这种不动声色消失殆尽了。 孙景开车去机场接他，车是价值200多万的奔驰 S600。 在沈化的家乡，200多万能买栋好房，软硬适中的皮座椅，光滑清凉。沈化笔直端坐，两手并拢放在同样并拢的腿间，心狂跳，嗓子发紧，因为怕碰到孙景的目光，于是他扭脸去看车窗外风景。孙景很体贴，一直找话跟他说，先说他本人比照片比视频都漂亮，漂亮得多，再问沈化见到他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失望，然后他又开玩笑说只要见光没死，他保证沈化对他全方位满意。沈化对孙景所有问题能点头或摇头回答的都不说话，他说话时的声音让他自己都气恼，紧张、羞涩、小声、小气，活脱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 当车驶出机场路走进城里的时候，孙景说了他的安排，面试的时间是下午4点，他们先把东西放家里，然后去吃饭，吃完饭他送他去面试。接着孙景的话，沈化告诉了他小姨家的地址。孙景不是说先把东西放家里吗？沈化说完，孙景没有说话，大概是为了避免不说话时候的尴尬吧。他一伸手打开了音响，音乐在车厢内环绕，如泣如诉，如梦如幻。沈化却无心听音乐，他在等着孙景的反应，紧张不安。果然，孙景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好像冷淡了许多。我跟你说过，我家房子很大，你完全可以住下呀。当然了，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沈化赶紧声明， 没不信任。 孙景扭过脸看着沈化，目光灼灼的，那你就住我家，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住楼上我住楼下，你要是再不放心，你住家里我出去，行不行？ 没有哪个女孩能够抵抗得了来自一个成功男人如此温柔的霸道，于是沈化拨了小姨的电话，告诉她自己不去家里住了。 孙景开车带着沈化来到了这栋位于西山的别墅，在进入别墅客厅的瞬间，沈化尚存的最后一丝疑虑消失了。也不能怪沈化多疑啊，因为这一切都太过完美了，眼前的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他在视频中多次的见到过呀。乳白色的沙发，深褐色的地板，沙发后墙上还有那幅抽象派的画。孙景把车钥匙往茶几上一扔，动手收拾上面的零杂物品，不无抱歉地说，哎呀，家里有点乱，让你见笑了，保姆休假了。他一边说一边收拾着。孙景的身材修长，手指也修长， 沈化看着孙景，情不自禁地说了从见面到现在他主动说的第一句话。 孙景啊，我知道你很成功，但没想到会这么成功。 孙景带着沈化在家里参观，参观完楼下又来到了楼上。之前孙景说过让他睡主卧的，主卧白纱窗低垂，树影婆娑，正方形的双人床对面梦幻般的摆着一只浴缸，上面镶嵌着大小各异的锃亮的开关，雪白扩大，令人耳热心跳，不敢久视。忽然咔嗒一声，沈化一惊，下意识的回头，房门不知道何时关上了，是孙景关的。孙景站在门前，看见沈化回头，微微一笑，把门锁一扭，再一笑，随后又一声咔嗒，锁上了门。看到了吗？你就这样一扭，门就锁上了。门只要一锁上，谁也进不来，包括我也进不来。演示完把门一推，门大敞着，直抵墙壁。 沈化不好意思的喃喃道：孙静，我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你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嘛，我都理解。沈化，从第一次在人人网上相遇到今天，咱们已经交往了6个月零11天半。6个月零11天半的时间，认识一个人，确定自己的感情，够了。孙景一边说，一边向他走。沈花僵立在原处，一时间不能够确定何去何从。 沈花有过男人，所以他了解男人，他当然知道同意住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他不能确定的只是此时自己应该热情奔放，还是羞涩推脱以显得纯洁呢？他没有同成功男人打交道的经验，沈化孤注一掷只身来京，不是为了一时之欢，是为了要对这个男人的永久占有。为婚姻，女孩不愿做已婚妇女，是因对方不能够给她足够的安全感，而孙景当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婚姻对象。 孙景在沈化的面前站住了，然后他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在了沈化的肩上，他饱含深情的双眸好像两眼深深地潭水。就在那一刻，沈化下定了决心，他不主动地决定什么了，一切就听从这个男人的决定吗？跟着他走，他走到哪儿自己就跟到哪儿。忽然从楼下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喊声：小孙。的确是一个男人的喊声，孙景和沈化同时听到。当时孙景的双手正环住沈化的后脖子，温柔而用力地把他拉向自己。但是这个小孙的喊声让他猛地一震，像触了电似的，一失手，两个人的额头甚至重重地碰了一下。孙景没有顾得上，也许根本就没有察觉到，紧接着他手一松，扔下沈化就跑了，慌慌张张，匆匆忙忙，差点自己绊自己一个跟头。孙景噔噔噔地跑出房间，又噔噔噔地跑下楼，听着那噔噔噔的一溜烟的脚步声，沈化全身冰凉了。 梦游似的，沈化走出了房间，走到楼梯，一步一个台阶下楼。他向下看，只见客厅里站着一个中年男子，中等身材，长方脸，浓重的剑眉，某个角度看很像那个香港演员吕良伟，不用说，刚才就是他在叫小孙。在他的面前，小孙的腰背都不肯完全伸直，一口一个向总，竭尽了恭敬、驯服以及殷勤。由他们对话中，沈化大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总去外地的航班临时取消，搭熟人的车从机场回来，因之没让司机小孙去接。进家后看到了沈化的箱包和茶几上的汽车钥匙，断定小孙在家。最后他示意着沙发上茶几旁女性味十足的箱包，问了：这是谁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停住了嘴，因为他看到了答案，一个从楼上跑下来的女人。 沈化并不看他，他谁也不看。此时的沈化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消失。他去沙发上拿自己的包，拿完包就托放在茶几边的箱子，然后向门口走去。不料在门口的时候，他被耽搁住了，因为他不会开那个门。向总走了过来，为他打开了门。门有门槛，箱子要提过去，他一下子没能提起来，因为箱子很大很沉，里面装满了他四季的衣服。又是向总帮沈华把箱子提了出去，同时扭过头：“小孙啊，开车送他一下。”“哎，向总，事情是这样的，您听我解释。”“行了，先去把他送过去。一个女孩子还拿了这么多东西。” 就在他们说话的那么功夫里，沈化一手提包一手拖箱子来到了外面。外面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甬道通往院门，箱子轱辘压过鹅卵石，发出响亮的咯隆声。沈化到院门口后站住，茫然四顾，他不认得来时的路，迫在眉睫的具体困难让他从梦中彻底醒来，带着尖锐的痛楚。眼下此刻往后自己何去何从？就在沈化的身边，院门旁那辆价值一栋房子的奔驰 S600 在四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晃得他头晕目眩。 沈化，有人在叫他，是孙景，不是小孙。孙景走过来打开车门，低声地说：“我送你吧。”沈化逃也似的拔腿就走，走到哪儿并不知道，但是他必须得走，必须要远离此人，永生不见。孙景一步拦住了他：“你为什么不理我了？你不是说跟我很有共同语言吗？怎么着，没钱就没共同语言了啊？”孙景的笑是讥笑，还透露出几分狰狞。沈化一惊，决定还是好说好散，他清了清嗓子：“ 我可以不在乎你没钱没地位，但不能不在乎你的欺骗。” 孙景听沈化这么说，讥笑瞬间变成了冷笑：“行啊，如果一个有钱人说他没钱，这也是欺骗吗？那你会在乎吗？你不会，你反而会夸他谦虚低调。行了，沈化，别说什么欺骗不欺骗，我太了解你了，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感情，你不就是拜金吗？嗯？”沈化被孙景这副无耻流氓的倒打一耙激怒了，他怒火万丈，瞬间畏惧全无。他对准孙景那张脸，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倒不明白了，你这么了解我，为什么还要追我？孙景，你是叫孙景吗？看在我们交往半年多的份上，送你句话：没有金刚钻，休揽瓷器活。” 说完，沈化拉着箱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甩下一串响亮的咯隆声。 此刻的沈化正伏在写字台上痛哭，他的背部因为痛哭而剧烈地抖动着，安慰没有用，问他也不说，小可手足无措，也无可奈何。他转身出门去找妈妈慧娟了。慧娟听小可说罢，相当的不以为然啊。“ 听你那意思，他哭是因为我冲他发火喽？”小可说：“ 肯定。”哼。 慧娟哼了一声，就向客房走去。小可赶忙跟去，生怕妈妈对沈化说出什么过分的话来，她觉得沈化太可怜了。 他们进屋的时候，沈化已经不哭了，只是原来的姿势坐在原来的地方，盯着眼睛下方的某一点发呆。听到慧娟进门，只是在嗓子眼里咕噜了一声小姨，连头都没敢抬起来。慧娟长叹了一声，在写字台边的椅子上坐下：“ 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说实话。” 沈化哆嗦着抽泣了长长的一下。 开始说了。 其实约我来面试的那家公司根本不要求英语四级。 小可听沈华这么说，不由得转过头来又看了看妈妈。慧娟并不看小可，她只是不动声色地看着沈华，等着他把话说下去。 来前我预感就不好，他们先是让你把照片放大成3寸，又让你注明你的身高3围。这时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心想谁都喜欢赏心悦目，同等条件下谁都愿意看那种顺眼的，人家这么做没错，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资料发过去了。谁知道发去后他们马上通知我来北京面试。面试时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什么都不说，上来直接问会不会喝酒，肯不肯陪客户跳舞唱歌，就差没问你能不能陪客户上床了。 小可听得眼睛都瞪圆了，而慧娟则沉着得多，她一边听一边微微的点头，她觉得这才符合逻辑嘛。虽然说与最初的怀疑不符，但是能够听得出来这一回沈华说的是实话。 的确都是实话。离开西山别墅，沈华打车去约他面试的公司，最后的希望就在那里破灭，但不是全部的实话。最重要的部分，姓孙的那一部分，他没说，不能说，跟谁都不能。 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发出了短信提示声，沈华拿起来一看，看完就递给了小可。 是他们说很希望我去他们公司工作。 小可立马着急了， 必须不去。 沈华却喃喃地说道， 实话实说吧，我现在都开始有点理解那种女孩了。 小可更加诧异， 华姐。 沈华闻声抬头，于是慧娟和小可都看到了沈华的脸，那张脸被泪水浸泡得像刚出笼的发面馒头，又白又亮，眼睛已经肿成了2道缝，又红又亮。 小可，知道我毕业一年来最大体会是什么吗？找一份好工作，有一个好机会不容易，得到了，要尽最大努力抓住。你说陈家冷血，可你想过没有？他认为你扎了下手不算什么，是因为他很可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慧娟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沈话还能为女儿说出这么一番话，竟然还是这么有质量的一番话。她连忙回头看小可，小可的反应也让慧娟万分的欣喜。此时的小可若有所悟，正在深深的点头。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这一天在爸爸的办公室，邓小可居然遇到了那天被自己误认为是相亲对象的那个男人。 听众朋友，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 最适合 适合。八七